成担当，铸就工匠精神。 你雕刻时光的寂寞单纯，墙角的花怒放爱的青春。在身边，把心底如温润， 把心底温润。 最美中国人，百家心里龙子龙孙，横平竖直，堂堂正正，一笔那一条根。最美中国人，一天里在身边，把心灵温暖，把心灵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中华民族唱起来》，言语梁芒作词，方辉作曲，王雅杰演唱。 汉满纳西京东乡，独龙洞水遗苗壮，门巴主家为吾尔，科尔克孜瑶德昂，乌兹别克鄂伦春， 自由的昂，乌兹别克。